欢迎到我他差一聊，我杰达， 诶，每日， 今日2025年10月3日星期五，个 TGS 成个礼拜啦。上礼拜我依时候就喺 TGS 会场里面坐喺个地板度等开场。今年 TGS 咧，我都几系嘢嘅，因为打风关系搞迟咗一日。本来咧有4日时间啦，我本来咧就去3日嘅，结果去咗2日，最后一日就冇去到。不过佢 OK 嘅，今两日都够嘅。咁够原因就阵间会再讲啦。咁讲呢个 TGS 啦，今日9月25日至9月18日就4日嘅，一如以往，两日商业，两日系媒体日，两日就系公众开放日。咁继续，咁地点唔使讲啦，都系我老朋友莫章噶啦。 应该都系 Last Forever 噶啦，系。 咁讲真，喺关东你要搵个咁大个场，仲要骚扰唔到人。冇几多个噶啦。 咁啊，但系讲 TGS 之前啦，就老个例啦吓。你话嗱，虽然老任咧就喺 TGS 之前有个直面会，但系佢喺 TGS 当日系突袭性咁发生，佢唔系喺 TGS 边噶，应该唔系啦。佢线上发布，因为系发布呢个火文嘅手机版，即系老任玩手机就唔系新闻嚟噶啦，早就，但系老任的确唔系好将佢嘅主力放喺手机版度嘅。咁佢而家公布一个将火文佢自己结出个 IP 掟落去啦，几有趣啊！即系佢依然系战棋 game 啦，但系佢系会加入咗一啲类似 band 嘅嗰种玩法。我讲 band 啊，应该可能唔识噶啦，三国杀啦 ，OK，即系佢入边有好迷你版嘅，因为其实只系一个系合作嘅，即系佢三个角色啦。你玩的时候啊，会有三个人pair 人啦 ，one two three 咁样，你会有一个钟嘅一个间嘅。你如果你系扮演中嗰边，你就要打赢佢咯。你要奸嗰边就系要搞死铺嗰个 party 啊嘛。咁一个简化版嘅即系睇你点样去诠释佢咯。咁喺呢个元素之下，你再都依然系 RPG 嘅应该 SLG 嘅重返模式啦。咁多啲变化咯，即系。最少我以我认知中，我系冇见过类似嘅系统嘅。咁即系你都知啊，战棋 game 呢啲都玩咗咁多年咯。咁我去搵啲变化都可能会几有趣嘅。即系 试下无妨嘅。咁如果手机 game 嘅话，咪试下咯。 老任出嘅手机 game 即系点讲啊？ 唔会话唔得嘅，我又因为佢通常都搵第二间厂帮佢出嘅。 佢又唔甘于佢就咁出一只普通。通街烂大街都系嘅手游啊，所以佢先整个咁特别嘅系统啫嘛。好认真，我第一次听嘅呢个咁嘅系统，即系纯粹做嗰啲半拆啊、内奸忠臣嗰啲咁嘅玩法咧，就好多。但系如果将佢结合埋呢度咧，会玩成点咧？我会有兴趣去留意一下咯，咁样啦。咁跟住第二张咧，就真系你玩埋我份啦。月光光心慌慌，大家应该听过呢个咁古老嘅电影噶啦。我仲要好唔系好肯定到底当初系咪同一隻嚟啊？佢出呢个多人版嘅不对称对抗游戏，咁样讲未必明白。讲黎明世纪，大家应该容易明啲啊，即系 Day by Night 啊，就系嗰种玩法，我完全 feel 唔到有任何分别。即系根据佢嘅描述啊，根据我睇完个 trailer， 跟住啲描述，啲人讲加加埋埋，我完全睇唔到有乜嘢分别。即系呢嚿睇落去就即系纯粹就系攞翻当年嗰嚿所谓嘅 IP 咯，吓。即系除此之外，我点解唔揾翻黎明杀机咧？唔知。总之呢只系Sony 喺TGS 第一日四日飞入边嘅其中一只咁啊。第二只唔识读啊呢只SAROS 咁啊。是死亡回家嗰间厂嘅新作，而且个概念都系类似嘅。佢系用返就系你越死会越劲咁样，但系佢应该系得两次死㗎，咪应该系得两条命㗎啫，唔系无限死嘅。咁有咁样一个越死越会越强嘅概念嘅一隻游戏。咁啊睇到点囉，即系我唔好熟啦，呢隻系PS5 独占嘅。啊跟住呢隻。 Marvel 好肺炎啫，唔使谂啦，睇样睇到啦。 即系你 PS 出呢扎嘢，全 全都部都系垃圾，即系尤其是 Spider-Man 都 OK 嘅，但系都好 DI 啦。咁 Spider-Man 通常都双耳搞噶嘛。 总之就不过佢话会终于完住，哇！听住先咯，即系你知佢都获咗好几只噶啦。咁就一个咧，就系喺个战神嘅二十周年纪念。当然佢出咗个手掣，老老实实。你遮忍住上面个字，遮忍咗呢个字佢，净系睇下面嗰啲呢个 key 喎。喂，大佬，我真系睇唔出到底有乜嘢啊？呢只到底有乜嘢嚟啊？咁当然啦，就系佢又话，哦啊，灰爷嗰个箍字咁样，个红色嗰嚿嘢啊，即系嗰嚿嘢象征式咁样。后面咧就系、是、纯白得翻，又系得翻上面呢个字，即系我。即系冇错，你系一个极简风，但系衫就可以就会咁样做啫。手制就唔该你多啲花样啦，大佬。衫行出嚟就系为咗唔好等你太易上外边普唔识嘅人睇到佢咩啫。 呢个同呢个讲真，同一般就只冇分别啫。我好实哦。 我搵到白色嘅油个箍落去咪仲简单啲。即系之前 嘅嘢啊嘛。 之前宇宙机械嗰个都仲靓仔啲，真系不过算啦，毫无诚意之作咁样。好啦，咁啊，都系啲TGS 嗰部分，不过就部分消息啦吓。呢、这个奇幻生活就出咗个新嘅 DLC， 而且个 DLC 系一个新嘅模式，就 Lookalike 大家已经好熟噶啦。咁啊，呢只 game 本来已经好杀时间嘅啦，再加埋 Lookalike 一段数，即系等于即系唔想放你走嗰只咯，咁样啦。咁就好多人提，但我真係唔知道人提中乜嘢 remaster 咗喎。即係真三国无双本身就係冷饭再炒冷饭，无限炒冷饭，而家仲要将以前嘅冷饭，你要明白猛上转本身就係加啲料再炒过嘅冷饭嚟㗎啦。再 remaster。 唔好明白，真係唔好明 白。即係佢话会用 Unreal Engine 5去重制做返靓啲个画面。我 更加冇兴趣又 Unreal。妖我 即系我真系 即系炒冷饭都算啦，你仲系用街边用 save， 你就喺出面买一个火车嚟炒冷饭。 我咁调翻转，你而家叫光荣去搵个靓仔啲嘅模型，佢自己都整唔翻出嚟。你攞翻当年个引擎出嚟，佢唔会做靓得嘅。所以呢嚿嘢会介乎于 remaster 同 remake 之间咧。虽然佢写 remaster， 但系佢应该系两者中间啦，又唔会好 remake 嘅。佢会大部分都会跟翻原作嘅，但系有部分嘅可能佢会有少少改进，根据制作人嘅讲法啦吓，就佢话有啲地方而家睇翻当年都系做得太嘅幼稚啊，或者成唔系好好嘅嘢，佢可能会改咗佢咁。所以某程度你都可以话系 remake 嘅，但系呢只嘢你出只新作，大家都系已经系咩啦？除咗之前 Origin 嗰度就大家还 OK 之外，不过算啦，呢个当年都的确系几成话，因为真三国无双第一代咧，反而冇咁多人玩，嗰只系起朵嘅啫，但系多人玩开始多人懒性啊嗰啲嘢，系的确第二代开始嘅，即系当年个好卵烂嘅吕布啊，个老炮阵啊，我记得当年系个只 game 系好 Q 难噶，唔系而家割草 game， 而家三国无双就系割草 game 代兵词啊嘛。但系当年三国无双二咧，系真系可以好难嘅。如果你唔打得冇咩战略嘅话咧，系可以打得你好卵痛苦。我记得嘅有啲系难到就抽筋啊。咁啊，除咗之外，我真系唔知佢点解要出只咁嘅嘢咯。虽然佢有另一个讲法，佢有个另一个讲法就系、是、因为五之前啊，三国无双六或及打后就喺 Steam 上面买到嘅，但系打前嗰啲咧，基本上已经停咗产嘅啦。即系因为佢冇办法再卖嗰次，咁啊唯有整个所谓 remaster 出嚟再卖一次钱咯。即系佢咁讲啦。 我又识谁德呢？佢所谓叫谁德嗰种嘅咯。 嗱呢只就啊，跟住呢只就 阵间会讲啊。呢个阵间呢个一定讲啊。 即系咁啊，咁啊，我呢度跳过啦。即系你睇下，呢只几有趣，概念就几有趣啊。但系重点系又系赤巴阿卡，又系佢啊，大佬。 又系佢。 先讲嗱。佢一向会有嘅问题喺呢度入面应该就唔存在嘅，因为佢经常有个问题就係设定一个好好嘅故事出嚟，有头尾冇尾阵㗎嘛。问题就係游戏嘅话，你个故事要写完先拱出街㗎嘛。咁可能个就係、是、咁样就唔会有烂尾嘅问题。咁当然可能游戏嘅后半部都会烂尾嘅，但係理论上应该相对问题冇咁大嘅，因为唔系连载㗎嘛。咁 入面嘅故事讲嘅应该就系、是、你系一个神，然后你要同入面个因为佢叫 Kami and Miko 嘛，即系神与巫女啦，应该咁叫啦。咁入面就系你系一个神，咁然后入面个巫女咧就会同你祈祷，你要帮人类发生嘅各种问题去帮佢解决咗佢，咁啊通过巫女去帮全世界，咁啊个概念唔系新嘅，其实都好几只作品，无论系 game 定系ACG 都有见过啦，但系可玩性可以好高，咁但系呢档嘢咧系之前系做呢啲密室逃脱嘅嘢嘅公司嚟嘅，咁唔系一间正式嘅公司嚟，我唔知佢会做成点。个画面就系、是、佢而家公开嘅画面系咁样噶，点阵逃风嘅，各种点讲啊，好似好有趣，但系亦都好多镬嘅位咯，即系我只能咁样讲， 好重奶嘢味，简单嗰个就 系、是、啊，即系但系可能几有趣，亦都可能好大镬咁样嘅。其一， 总之就系赤板，我就完全唔理佢、 啊。跟住就呢、这个系巴石嘅手机版《天美工作室》。惨遭正版授权画挂，我唔肯定啊，因为毕竟系腾讯，即系佢又未去到咁未有网页咁衰，但系佢都出过唔少啲惨遭正版授权嘅嘢啦。而你知道 Capcom 佢做嘅啲正版授权嘅作品，199.9只都获咗噶嘛，所以就睇睇就算啦、嗯。啊，仲有一个唔记得 cap 图嘅，呢、这个Forza Horizon 6啊，即系微软嗰只赛车 game 啊，基本上就系有一只新嘅 benchmark， 基本出嚟嘅价值，我记得佢最多就系各显卡嘅测试嗰阵时出 lock 嚟做 benchmark， 我真系好少见人真系要认认真真走去玩佢，不过的确车窗球呢啲嘢固定 fans 固定更新，我画面靓啲，车款啊如何那样。都是那些固定嘢啦，就地图都懒得夹喎。咁啊大家都知道嘅嘢就算啦。咁啊下一个就我諗其实可能都会提㗎啦，我啲懵懵 啦。呢、这个呢就係呢个月最大游戏肯定㗎啦。 嗯。 就係、是、Silent Hill F, 咁 F 意思指挥。 game 本身呢我哋喺新聞入面都有提过嘅。咁啊佢厉害最厉害其中一个厉害的地方就係我成条贪婪係咁见到有人传啦，因为真係好劲。即係。 因为我都有影响啦，我都有影响、我好似唔知道包佢啦。 佢好恐怖㗎，佢唔係可唔可以叫恐怖啊，即係好专业囉，你觉得佢哋呢啲请返嚟都冇得意。即係佢真係咁样去啲点样做事 嘅。我想会讲嘅呢个人、我真係好因为太过太好点讲，应该佢真係好好抢眼，所以呢我都影咗相，虽然嗰时我未知嘅游戏嘅。因为Silent Hill我其实冇乜留意，我冇跟开呢个啊系嘛。 咁呢个呢就系呢个怪物清洁无疑，即系空想科大字入面嗰隻，即系佢入面其他字就系话宇宙怪兽嚟到地球之后，如果死咗之后成劈几吨重嘅尸体喺地上点样搞决呢，咁呢就同你讲啦，咁咪冇人拯救咗佢囉。介乎你话，即系你话清洁模拟器啦，即系之前我哋都睇过啦，嗰啲系话好解压噶嘛，但系呢嚿咧就你话好猎奇、好恶搞、好解压，我真系唔知呢个系一个长什么样嘅嘢啦，即系感觉好奇怪咯。跟住跟正呢个先系天美工作室啦，即系又系 Capcom 正版授权手机版嘅 Monhun。可能也许未必在 Capcom 自己本家做得太衰的状况之下，未必会好差噶。猪肉在前，即但系 虽然我想讲话佢又唔系一样，又唔系又摩吞， 系啊，好认真嘅。咁但系手机版，你知佢哋大陆啲工作室好中意将啲正版授权手机版噶啦，就系咁嘅款咯。 多句唔系一样，多 JPG。 未必噶，最少佢应该冇咁 cat， 冇咁叻嘅。咁啊，跟住就轮到其实影嘅相啦。 咁啊，好啦，就追入到 TGS 啦。咁咧，嗰日星期五嚟嘅第日，今次咧嗱，我望喺画面后面又最下面见到一个以往见唔到嘅嘢 ，Webo。嗱，今年咧呢个咧，今年咧嘅大会嘅指定官方赞助饮品咧就是、红牛。 嗯。 咁所以咧就见到好红牛咧嗱，首先我去翻到车站啦，下张、今年咧 Square 依然霸晒所有嘅嘢，咁咧 DQ 一二做宣传， 今次宣传海报几有心嘅，就用点阵图再加入 TGS 嘅画面，佢做到好似真实同埋游戏合埋一齐咁样样，几靓嘅。呢、这个就系莫章仔廿年都系噶啦，莫章车站嘅广告牌就俾晒 Square 霸晒嘅，系咁多年嚟都系。我至少我印象记忆中，每一年去做呢两列嘅，即系落楼下落楼梯啊，月台落去大堂嗰个楼梯个广告牌咧，一直都系 Square 嘅租晒嘅，冇其他公司嘅。好，下张嗱，有啦，跟住下张，好啦，唉，继续系摆佢咧，就依每年都有嘅，摆喺度，但系一睇就系我唔知咩游戏，但系我最嘅反应就系、是，哦 Facebook 睇广告嗰啲 game 啊嘛，唔系咩，你就好热系好重嗰啲咧，咁 Facebook 嗰啲咧，或者你手机 app 啊，要睇广告睇嗰啲咩寒冻启示录啊，嗰啲乜嘢嚟噶嘛。 嗯， 好乸重嘅味道啊嘛，嗱，好啦 ，4O 36，我唔明嘅就系、是，今年都冇 4O， 但系年年都租咁卵大个，咁卵大个位喎，系租枪租呢个位喎，拗晒头。 嗯， 你租呢个位做咩咧？你又唔系有新 game 出，就好评配信中嘅宣传把啦，咩你惊都唔系好，都唔系多人玩嘅一本。 嗯，咁佢要做宣传，你只 game 出紧，仲系卖紧钱，仲系收紧钱嘅，咁依然系有理由去做宣传噶。佢就算佢冇冇乜必要，冇好大动力去摆个 booth 啊之类都好，咁你有讲，即系等于你电视卖广告咁啫嘛，你系咁嘅程度嘅啫。 拗晒头，好啦，嗱，会场啦，今日继续系嘅，一至八号会场，即系全十二个会场全部租晒。一至八会场再加九至十二，咁咧呢度就系星期四个会场嚟嘅，即系 六号啊，嗰度有个字。 六号啊，见到六号啊，四号六四号影到六，冇影到六号嗰位置，讲错咗。嗱，呢度咧就系二楼平台，咁咧就见通常咧第一咧就呢度咧就会开幕仪式嘅，咁之后咧就一路就喺大堂啦。见到嗱人龙，今日嗱私价今年咧主唔使讲啦，人龙极三，由于人龙极三，人龙三啊，唔系极啊，个剧本非常单薄。依个大家笑噶，所以今次咧就加咗风儿后外传，德拉斯落去，咁咧就变咁咧就两只 game 玩一齐。嗱，佢访问过开发者嘅，开发者话风外传咧大约系廿个钟左右，咁加埋而咧本专亦都会加新嘅内容落去，咁佢大约加两成，咁就叫勉强叫等个本线内容冇咁虚， 炒埋有一碟咯， 系啦。同埋今次咧系冇巴女冇巴女模式嘅，即系问佢有冇陪酒小姐啊？咁咧今次话冇嘅，不过又加咗出梅仔捉毛。 啊， 依个系少少有啲少失望，因为大家其实梅仔听有咩就新女啊嘛，新女下海啊嘛，今次系冇嘅。 嗯， 好啦，下张图。嗱，影相嗱，今次咧就好多打卡位，依个其中一张打卡位。咁所有官方 cosplay 睇喺度噶啦，咁我都影咗张相，不过我就冇，梗系唔会摆我张相出嚟噶啦。 即系呢个影相位咧，呢个的确系而家流行嘅，因为而家大家中意订上 SNS 啊嘛，佢 打卡位啊嘛， 巴不得你去影相，都系免费嘅宣传嚟噶嘛。当然佢本身夹搭个场地噶要钱啦，但系你帮你肯帮佢宣传系最好啦。所以佢哋要谂尽心思，点样可以令你去影相，你去打卡嗰阵时，将相丢上去，当间接帮佢做宣传。佢系各个会场入边嗰啲booth 都要咁样做嘅，好多。 即系尤其是旧年老闆沙加好成功，咁今年佢打错啦。斯格咧系年都咁大，因为斯格其实佢除咗斯格同阿拉斯之外咧，佢仲代理一大堆鬼佬 game EA 啊啲咁嘅鬼佬 game 嘅，所以佢 push 系年年都咁大噶啦。你冇系斯格冇乜 game， 就其实佢系好佢嗰个摊位系好巨大嘅。 即系佢作为一个 啦， 作为一个发行商，佢都要帮人哋去宣传啲 game 噶嘛。呢个就座谈会啊， 座谈会啦，见到中间嗰个就系黑铁秦始啦，就龙三啊，见到啦。黑田继续佢个屋，今次换咗一大堆人嘅，嗱，大点解大卡位就喺后面嘅，因为嗰个头位嘅，因为 P 三其实都唔，因为其实虽然只 game 未出，但系咁你都系 remake 啫嘛，咁你好难话攞嚟做主要宣传，但系都 OK 嗰人多人打卡嘅， 你攞个 remake 嚟做主要宣传啫，等于冇 game 出噶啦，大佬，即系 啊，依个头先细张啦，细近张影嘅，嗱。嘅宣传嘅 football manager 26同埋今年嘅赛球会，咁咧我佢咧就叫你只要影咗张佢影咗张相，跟住掟上去SNS 嘅话咧， 佢就俾抽奖，咁抽奖就送个袋同送布袋同埋送条毛巾，咁我觉得就咩，你肯定即刻送噶啦，所以咧就一定抽到嘅。 哦， 咁呢个游戏 OK 啦。今次咧 ，Square X 咧就主打就呢只啦 ，DQ 七Imagine 啊， 即系佢之前个第二次重制版咧，到嗰个材质嚟啊嘛。 啊，因为佢材佢喺发表嗰度咧就讲咗嘅，其实就佢首先揾模型师做咗个土模出嚟，即系做呢堆模出嚟，然后再用电脑 scan 呢堆土模去做嗰、那个角色。 虽然啦，呢集应该唔系嗰个黏土嚟，佢系想模仿翻嗰嚿嘢，因为硬度问题，你要剪咁耐嘅话咧，佢会变形嘅。咁呢集应该系模仿翻嗰、那个嗰种 style 啦。 再做翻嗰、那个，即系佢将当时攞嚟做 scan 模型嗰个模，咁再做一个。 啊， 嗱、 啊這個 啊、打卡位啦，独行了，但冇旧年嗰、那个老兵沙加二嗰咁好，因为老兵沙加二嗰个好睇就系咩啊？每影一张相，咁佢就喺嗰隔篱个黄，嗰个黄色 卡住， 几代皇帝，系啦。咁今次冇呢样嘢，就纯粹就咩就只碑坐上去啫。 但 系、OK、 但系骑六行鸟，大家会有兴趣啲啊？会想坐六行鸟多啲啊？ 系啊，我有少冲动，排队咧，但系上船就冇排队。 即系 嗱，试机呢个咧就系 DQ 二嘅，佢加咗海底嘅古仔海嘅剧情。因为佢第一集、第二集其实佢原本只系咩 ？DQ 一红咗之后 ，DQ 二用七个月时间系七个月啦吓，出咗 DQ 二，所以其实系好简陋嘅。所以佢今次咧系加大量新嘢 ，DQ 一、DQ 二咧系你之前当咩？当新 game 玩得噶啦，完全新 game 嚟嘅。啊，好啦，就远景啦，呢、这个就刘建玉啦 ，F 七战略版啦，跟住冒险啦，诶你罗千二物语，咁年都见到嘅嗱。好，第依个第三日嚟嘅，或者红二，佢咧拉晒俾你，拉晒嗰啲横幅咧，惊你喺外面睇到，惊喺条走廊度啊，睇住阻住条路，所以就咩？喺佢个观众区里面拉晒横额挡住，咁我就咩？好远攞支长炮240mm射过去，咁我叫勉强影到， 即偷拍啦， 算 OK 啦。 你识几影 多 嘅啫？你见过个嘅景深，你已经见到佢系好捻远就上过嚟 嘅。系啊，240mm 出声到准咯。嗱，呢张 OK 嘅，呢张其实嗱新系统嗰啲叫佢今次DQ 七嘅新系统，两支200K卡嘢。咁呢个就迟啲都知啦。反正佢有嗱呢个大家位啦。DQ 二嘅龙王，咁我就有从合照嘅，亦都应该上相嘅，即系排咗唔少好耐啫。嗰、那个就、好啦，今年最大嘅 Silent Hill F。F 者辉啊， 都几抌本下喎，个场， 好 OK 系啊，今年可以出，因为旧年就 MGS 嘅三嘅 remake 啊嘛，今年就啱好出张只，有少尴尬嘅，之前我新闻都讲过就系，你只 game 就系，如果你只 game 迟一个礼拜嘅话咧，会更好，但系你发售你只 game 啱发售咗，就大稍微逊息咗，因为你就咩新料，啲玩家流入出嚟咯。 我觉得调翻转，就 exactly 就因为佢而家做完宣传，你跟手就玩得。咁先系最大嘅谷销量，即系佢而家就唔系宣传嘅游戏，都系咁嚟噶，都系实。佢而家就会转向咗去谷个销量，而且佢你系咪呢个得呢张嘅啫？咁我讲喺度讲 埋， 因为佢哋就揾咗一扎扮女子高手入边，嗰个全部都系丧尸咁样，佢嘅喐法咧系真系你会觉得佢系好似丧尸咁样咧，唔系正常人嘅，而且佢系唔喐噶，平时佢系俾个传单你嗰阵时咧先会喐一喐噶咋，即系我见喺 Twitter 上面见片嗰啲咧系真系会觉得佢哇真系好 Q 专业，系啊，即系佢唔系就咁揾啲人扮到好似丧尸咁，然后就但系就好热情咁，好似正咁去俾宣传单张俾你，咁样就冇人啦，佢真系扮。到好似鬼屋嗰种咁嘅玩法啊！真系，我估佢哋都系嗰度地方揾人嚟嘅，咁即系，所以就会变成就好好多人就好乐意去订上 SNS 咯，所以我咪喺我贪谂嘅四围都系咯。 嗱、陶铁二今年攻入搬去西日本，咁咧啲地形会翻得更细嘅。当然啦，靓嘅嗱，呢个就考验咗 iPhone 嗰个摄影能力啦。好湿噶，其实 iPhone 17嗰个摄影能力好强啊！ 因为佢系严重地背光噶嘛， 系啊，好嘢噶呢样嘢，佢做下严重背光，佢拍得咁清，我觉得好厉害噶。好， 但系睇你时间啦。 啊，睇到其实梗系啦 ，OK 嘅，嗰系咪呢女依然系索嘅？ 嗯，啊呢、這个啱啱讲， 依样啦系啦， 即系佢即系平时系摆到啲咁样嘅姿势真系噶，即系佢系有应该有 train 过系固定嘅，唔系即兴嘅，佢固定某几个啲摆到好诡异嘅姿势。即系人摆得出嚟嘅， 我系吓咗跳嘅、啊。我行埋去嗰时影相嘅时候吓咗跳嘅，即系我唔知系咩啊嘛。咦，咩角色咩官方 cosplay 啊？ 即系仲要系佢系有训练有指引啊！你听咧，系你人行到去有反应的时候咧，好似喺鬼屋吓你咁样咧。你又去鬼屋，去个鬼屋嗰啲工作人员你都见过噶啦，佢会走嚟吓鸠你噶嘛。即系你吓你佢首先唔喐，你唔肯定到底佢系真人啦，定系摆个模型出嚟噶嘛？跟住行嗰阵上下，佢觉得适当时机啦，就会嚟个 jump skill 噶啦，真人 jump skill， 突然间喐喺度，咁你吓你吓，咁啊几，所以咪话好专业咯。 呢、这个就系大佬嚟嘅。 嗯， 好啦，跟住就系去到 Capcom 啦，唔使问啦，八号九安文曲， 嗯， 好大，因为佢今次嘅主打就咩咧？Nintendo Switch 二都玩到，咁、佢官方话到明系佢自己权，官方佢即系佢自己出讲讲话斋就系佢估唔到个画面做得咁好，用 Switch 二、 应该有同捆版啊，即系你见部机白色噶嘛？ 系啊，唔出奇嘅。 我估佢应该系会另外出个同捆版啦，应该啊冇理由无啦啦咁整个白色嘅机，然后话咧哎呀唔系啊冇啊，我哋冇普通，我哋得普通机嘅咋，应该唔会啩。 好啦，鬼武者啦，咁公布咗新角色助助炎流，咁有两鬼武者最缺嘅呢只游戏咧，之后咁讲就系冇必要嘅难度增加咗，有啲难嗱，佢首先就我试玩啦，讲啦就系、是、首先佢试玩咧，佢嗰个白佢画面主画面系冇小地图嘅，即系左下角咧，你知啦，而家玩机只可以个小地图噶嘛，咁本来鬼武者冇嘅，但系。当年鬼武者一本做嘅啫嘛，个画面咁简单，但系你而家画面咁靓，我一路又玩唔到，你冇小地图，我都唔知自己喺边度打边度，我下要揿个加制开大地图出嚟揾，就非常麻烦。其次就系、嗰个画面缩得太近啦，即系个主角太过大，咁咧经常性就咩咧甩咗主角。我试玩嘅时候啊，就系、喂去咗边度敌人去咗边度啊，我要不断去用个右 L 三掣咧转画面先揾翻敌人出嚟。同埋最紧要就系食道具有时间嘅，即系话你食道具系有动作嘅，即系好似 Monster 咁样。咁 Monster 食道具有时间冇所谓啦，因为你唔系一个人打啫嘛，你有其他同伴走噶嘛。但系喂大佬，我同紧人搏紧火嘅时候，想食药，跟住一食药嘅时候，跟住就打断咗你啦。咁食条稳啊？ 嗯， 系冇呢个系叫做我系冇必要的难度嚟嘅。尤其是佢嗰个，尤其是咧，佢有一幕有一度咧就系咩清水寺，咁我搵条路。佢讲得又唔清楚，又细地图又唔讲清楚，搵咗差唔多成两分钟先搵到，吓、原来琴窗可以爬去噶、 嗯， 唉，系啦，嗱呢只 game 系18R18嘅一只 game， 咁我喺呢个时候咧有条友问我，先生啊，有冇出示你嘅新年龄证明啊？我心谂，我40年嚟未俾人问过呢啲问题啦，我 SOP 嚟嘅啫 ，SOP 嚟嘅， 系我中学年我初个初中年代啊，唔够青年代就已经冇人问我啲问题啦，我机铺， 所以咪话 SOP 咯，即系人哋固定过程 嘅，诶唔系，你睇到我几开心 ，OK， 嗱 开心万丈 ，Homega Beta 小萝莉科幻小萝莉游戏，本来系只会讲嘢狗，但当然啦，咁。小萝莉当然好过只狗啦，咁唔知 game 玩乜嘢，应该都系嗰啲咩先第三新射击游戏嘅。 之前我唔知边次嗰、那个啲专题入边都有提过噶啦，系佢系两个人，即系只小萝莉就企住喺阿大叔个膊头度，唔记住啦，搭住喺度啦，两个人加埋一齐操控嘅，咁样噶啦，咁啊呢度呢个系。 好啦，命运扳机嗱，系最重要就系计。out 一每年都有见到佢摆大档噶啦， 佢哋唔喺呢度宣传，仲系几仲喺几时宣传啦？即系你 咁嘅游戏展卖硬件嘅好多都系，咁呢啲系啦，好啦，又影相时间，好啦 ，level five 每年都摆好大个档，但每年都系嗰啲 game， 但每年就系唔知佢出嚟做乜。今年好啲嘅，今年雷顿教授，因为好似即系出到嘢，咁就睇下点啦。同埋雷顿教授好多人排队嘅，因为佢送嗰个系送手机嗰个咧磁石嗰级环啊，手机环啊，所以今年好多人排队嘅。 应该 嗱，几多排爆晒啊？即系送成个 排队咧，通常就咩？睇你英文靓唔靓嘅啫。你英文多，你英文靓嘅话，咩人咪排队咯？ 咁我调翻转讲啦，你而家呢个今时今日，你去试玩只游戏，老已经唔系好重要嘅事嚟嘅，对玩家嚟讲。即 嗱，人龙咧就送个小好细好细嘅袋仔，系啦、偶像表演。虽然我唔知系咩偶像，但系 OK 嘅，又唱又跳，近距离咁啊，睇下睇下啦。因为今年其实声优都少，今年。唔知咩 game， 飞鸿山飞鸿沙漠，唔知咩 game 嚟嘅。 嗯， 好大个，重点就系隔篱喺画面右边，佢有条石，有个俾人打卡位，有支法宝胶石柱俾攞住。但系我心谂，你我越我嚟做咩咧？就系嗰个垂德嘅问题，亦都冇乜好少人去打卡，即系叫多鬼鱼嘅又系。 都系嗰句，佢系好想吸引你打卡，但系有啲品牌系自经自。自带你就会想去打卡嘅，即系好似乜六行鸟咁样，即系六行鸟就唔使做得好靓，你都会好想去打卡噶嘛。咁但系你又唔识佢，你打卡就会好捻尴尬啦。虽然有时会打卡，佢会送啲小礼物俾你咁样都，但系都系冇乜兴趣去做呢样，因为本身已经好老鉴噶啦嘛，大佬。即系你唔识佢，更加老鉴添。 系啊，嗱 ，Wonderlands。应该又系私下后面嚟嘅，知唔知咩嘢啦？即系私下好多古灵精怪嘢嘅，即系太多 game 变咗。嗱，远呢个咧就系九十个澳门啦，一望到嘅，你见到啦 ，gaming software corner 啊，同埋去最后嘅销售区。阿张，嗱销售区啦，嗱呢个就系销售区啦。今年咧就一个 L 字型嘅，就摆晒喺侧边。以前咧就净喺十二号馆一个馆霸晒，今次咧就咩九十二。L 字型喺外围就排啦，咁咧排队就好啲，就唔使话咧一个排新队咧就塞满晒所有条路。反正你九十二号区好多地方都冇人排队噶嘛，咁你咪俾啲咁嘅销售区开翻去排队咯， 充分利用翻啲啲剩余空间咯， 系咯，冇挤晒所有噶嘛。Costa 咧就咁多年嚟 Costa 都系最好嘅，我可以肯冇定，因为 Costa 卖啲嘢系最似样嘅，其他啲嘢咧硬系啲古灵精怪， 即 系同埋实用啊。Costa 买啲嘢咧，系你基本上你买啲嘢咧系实用性居多，而有其他产品好啲就拗晒头就系、是、买翻嚟除咗摆系冇意思嘅，即系对于一个买嚟要用嘅，即系由 T 咁样买嚟着，即系着 size 嘅，跟住重要啦呢、這个嗱，就嗰啲开发商嗰啲咁嘅位，呢啲就系唔知咩嘅，所以我一大堆卡，好嗱又大卡位嚟嘅，呢、這个我唔记得咗咩 game 啦，总之又系俾又影就俾影相嘅，因为佢近住路口所以好光，啊，仲有一张大卡上啦，好啦，唔记得咗，即系 Battlefield 记得啦，唉，即场试弹大会好抢眼，个坦克车好抢眼，真嗱三个字真战手游啦，唔使讲啦呢个，好细区，佢唔系喺光明个位嘅，佢独立摆喺另一个位嘅，好妙嘅，应该同唔同公司关系啩，嗱唔使讲噶啦 ，Bad Magic 每年都摆档嘅，佢嘅系。依个领域里面嘅王牌嚟噶啦。 哦，呢部机我有印象过，因为佢个即系点解，好似嗰啲大眼仔咁样，佢部机做咗出嚟，因为佢就系模拟翻人嘅双眼去影个全息画面啊嘛。不过啱啱我在意系左边见到四九九八，500万元。 咁 我知呢啲嘢系要呢个价钱嘅，但系即系都几震撼啊！专业 有专业嘢嚟噶，专业嘢系要就系个专业系要钱噶，不如成你估平咩？不如从来唔平嗰啲嘢。好啦 ，Canon 咧今年又主打佢嘅实况啦。你可以用手机加 iPad 再加埋佢相机做一个简单嘅实况。咁今亦都系佢做宣传嘅。但系我记得佢应该第一年参加，因为旧年之前未见 Canon 嘅。嗱。教点样去做试打卡啦，咁样 K 卡嘢。OK 嘅，即系如果你用开 Canon， 如果你有 Canon 相机嘅话咧，你去用呢方法其实可以做简单实况嘅，佢又系平，即系平过用 Bandage 好多啦，肯定。 佢想打翻呢个市场，因为实况嘅市场大部分人都直接用手机噶嘛。但系如果你又想要高啲质素嘅话，就冇系有好多相机会咁样做嘅，但系冇个相机系用呢样嚟做主打噶啦。 咁样，系啊，而家点样实？ 呢个系 实啲嗰啲嘅硬件啊，即系九号馆里面咧，佢展出啲所谓新先进硬件啊，嗰啲模拟嗰啲咧，俾你攞去三蚊嚟玩赛车嗰啲乜嘢，展示性多嘅，我觉得其实好事嚟嘅。呢啲嘢虽然话叫纯粹叫展示性质，但系俾你睇下点样去做呢啲咁嘅技术。 呢部嘅话咧，应该你要买真系买得起嘅，唔系好贵嘅啫，几皮嘢咯。 唔好怪，其实冇香港好多人搵得起嘅呢个又。 因为佢呢种设计系预你屋企买得起嘅程度嚟嘅。即系佢呢种咁嘅模拟器系，即系之前佢咪讲游戏装置嗰阵时啊，大家都有倾过啦。即系赛车大盘咧，可以好卵贵嘅。即系呢啲系其中一种比较折中啲嘅，未去到最奢华嗰啲。呢个 嗱，入要记住呢部系游戏机嚟嘅，但系电脑游戏机，即系话佢将嗱，你如果你嫌书即系太大部啊。我再細部啲，我心谂睇见，我使乜咁捻細部啊？佢真系細部到好似多人 G B A 咁嘅 size， 大佬。你知噶，你记住，好多电脑 game 佢预捻咗你用个大 mon 玩噶，你咁捻细，喂，用 Steam Deck 有时我睇到眼都痛埋啦，仲咁再缩细啲，唔乸系啊嘛？ 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呢部机主打嘅应该系唔使再搓玻璃了。因为呢类咁嘅 game 咧，好 Q 衰啊嘛，因为你冇手掣位啊，佢系喺荧幕嘅地方俾你 touch 咗落去，我觉得呢样系反人类操作嚟嘅，完全系反人类设计嚟嘅。问题就系你手机通常冇噶嘛，咁佢外边唔系外置拍两嚿俾你，直接成嚿咁样车俾你，佢等你可以唔使再搓个四人玻璃咯，应该咁样嘅设计。 系啦，嗱，你几细部？我俾嗱，我揸你，我嗱一个大人嘅手揸系几细部？你见到？嗱，嗰啲写人哋嘅 icon 几恐怖啊！真系细部到，快运 快运啦呢个， 又大卡位嘅嗱，嗱呢个咧就近距啦，就细就无伤啦。我试玩咗嘅 ，OK 嘅，因为佢今次多追加咗可以用细大嗰啲道具啊，即系嗰啲佐拉奥嗰啲咁嘅黑科技嘅道具，咁咧就玩嚟就多花样嘅 ，OK 好爽。O、okay, K 好玩嘅，咁我如果出咗，我应该都会买，可能会买啦，唔咁啊，一定会，但可能会啦。 跟住呢个光荣 人王，今年算系大作嚟噶啦，光荣唔会大作嘅，今年算其中一只大作嘅人王。所以我觉得都系我唔会玩嘅人王就 三只主打嘅都系已经大家已经知道晒嘅嘢，已经出咗好 Q 多消息噶啦，我哋都讲咗好几次啦。 呢个咧就我同阿修行者大家同一个反应就系、是。咁乜事佢仲受乜佢咁受欢迎嘅咩？即系嗰日我星期六嗰日咧，我就约咗阿修行者嚟入去 CTS， 咁我就同佢睇完之后，我同佢会合即系食饭。咁食饭时，我一讲开 CTS 嘅，大家第一次反应就系、是、出大象唔系过咗气嘅咩？系佢好红定系我哋过咗气咧？大家我两个真系有啲叫做认知错，系咪我认知错误乱咗咧？其实套嘢好红咧，又唔系啊！套嘢讲红，佢远远未到我所谓叫做咩？好乸红嘅尾部，即系叫做咩 ？OK 红啦，嗰段时间，但系依家时候出游戏，谁得唔得噶？ 以我所知啊，佢有只手机 game 噶嘛，到而家依然都仲喺销售榜上面噶，虽然唔系好高位，但系 keep 住仲未跌，未踢出去噶，即系 所以 你唔好睇小佢啊！真系，虽然 我同阿修行者两个大家系咪我哋？我睇我两个大家对望眼，第一个反应就系咪我哋勾咗咧？另外，我对呢个市场认知系咪系出咗错误咧？其实呢套嘢好红，只不过我哋太个老饼唔知咧。好啦，智慧队，因为佢今日古灵精怪，今智慧队有钱出嘅，当然系 game 啦。佢好多人，每天咧其实好多古灵精怪嘅参展商嘅。智慧队协力，为佢揾啲日本游戏学校合作，跟住搞出嚟嘅嘢。几个人嘅嗱，47人即场试打，呢、這个就 OK 啦。爆出口唔使问噶啦，今年又系大卡位嚟嘅。另一个逆水寒又系引用小修嘅讲法、就是，就系我完全唔想去睇，我完全唔知佢只 game 玩咩嘢啊！ 逆水寒，我哋以前讲新闻嗰时候提过，咪就系嗰啲武侠游戏武侠 MMO， 然后我最出名嘅嘢就系乜鸠都要火金咯。即系仲未变咗， 因为咧佢摊位就喺鬼武者隔篱嘅，咁我同阿小修收两个排队都一定睇到噶，跟住佢就话我睇佢跳嚟跳去，睇佢跳舞，但系完全唔知只玩乜嘢，而我一直走去睇，我话哦，咪嗰啲喺度湿鸠中华幻想风游戏咯，咁成日搵呢个贴嗱，无限大，好大宣传， 个波幅好卵大咯，我听讲 系啦，继续引用阿小修讲法就系、是。 点解又系套嘢嘅咧？ 咪又系网易嗰扎嗰种咁啊，即系嗰种咁啊，所谓嘅二次元游戏啊，即系嘅嗰种 style 咯，就系、 是、我叫垃圾游戏啊嘛，就系咩套嘢。画风差唔多，设定差唔多，个性差唔多，垃圾，跟住一直 game 好 Q Marvel Spider-Man 嘅，就抄。 各种嘅地方缝合怪啦，所谓嘅，即系呢度又攞啲，嗰度攞啲，即系抄一怪抄集，抄大惨就系缝合怪变咗，即系 佢最成功咧就系佢送一个咧好大型嘅四方形嗰啲背囊，即系嗰啲用嗰尼龙袋做嘅背囊，好抢眼。 你会好乐意去攞佢嚟去代理我其他嘅战利品咯， 孭住喺背脊做就人肉宣传版非常抢眼。 呢个就 comic 讲，我哋都会有时都会讲到，就系点解啲纸袋一个摊位比一个摊位大，就系你要做最大一个，等啲人用你嚟去装其他嘅纸袋，咁你就会喺最外边一个变咗移动嘅看板，咁啊。 系啦， 即系佢呢啲心明呢啲宣传之道嘅，但系你 背囊最 游戏做 背囊 先讲啦。 背囊佢唔会阻住你啊嘛，背囊你喺背脊睇到啊嘛，背囊 啊，即系但系背囊贵 啊 嘛。 呢个头先张相嘅，呢个就唔理佢啦。 香港 好啦，香港馆每年都有展出嘅，所以啲游戏都系呢啲手游，但系咁啊，自然香港人咁啊支持下啦，走去睇下究竟呢个展出嘅。 呢嚿嘢因为有有资助，所以系向来都系有扎人带去带队去摆摊嘅。 宣传下香港啦，唱到香港嗱，呢个纸袋见到啦，见到未？话口未完啦，见到 非常方便， 无限大。 呢扎咧，俾我讲多两句啦，就因为咧呢度入边摆嘅摊咧，你每入边会用咗譬如我都用咗10万，政府会科翻5万俾你嘅，科翻一半俾你嘅。所以佢哋都有啲都会尝试下去摆摊摆出去咁样嘅，系咁样走出嚟嘅，好多嘅。香港政府其实呢方面系好舍得抌钱嘅，但系冇乜成果啦，但系冇办法啦。 好啦，见到啊，头先我指咧就系咩啊？呢个就系排紧队啦。咁左边咧就系左边就鬼舞者，跟住右面就逆水寒，一路睇佢跳嚟跳，一路跳舞又跳舞，但冇人关心佢自己玩咩嘅。试玩头都好空，你要试玩随手啦。嗱，呢只冇嘢，呢个就系咩 ？iPhone 17 Pro Max 8倍速200mm 嘅影落去嘅摄影效果，当然咧张相比压缩咗差啲啦。咁其实张相都几靓嘅。咁呢旧今次 TS 咧就系咩？所有 cos 最会 cosplay 嘅 Colabia 都嚟晒噶啦，呢只冇嘢啊 ，Elko 啊，嗰几条圆 Colo 嗰几个全部嚟晒噶啦。咁佢咁佢连续开工开3日，嗱，最后啦，依日就走啦。咁啊，依个就系今年咧，嗱，今年咧就有一个要讲喺花边嘅。首先就系、是、嗱，画面右面嗰度嗰个空地咧就系排队，因为而家系有security check。咁咧，以往咧我就喺以往咧记者嗰啲登记咧就喺二楼咧中间大堂嘅，但今年咧就将记者嗰个登记处咧就搬咗喺依位置度，咁就系嗰、那个。入到去，如果你之前有报名嘅话就简单啦，抌一张卡片，跟住佢帮我填表。如果你之前冇报名嘅都得，即系直接嚟到，唔知俾啲报名费，跟住摆一两张卡片都 OK 嘅。所以咧，今年嗰、那个媒体日咧系多咗人去嚟嘅，但系今年嘅一般开放日咧人数少咗，我人数少咗纯粹啲咩？入唔到人，因为太逼啦，逼到黐线。 我记得以前 TSCS 系唔俾即日去申请嘅媒体申请， 其实可以嘅，即时填表，即时俾报名费。但如果网上报，如果网上嘅话就唔使俾报名费，填表得噶啦。Sony 又系嘅，冇嘢嘅，即系如果你想试 game， 唔谂住攞精品嘅话咧，去 Sony 排队 OK 嘅。我成日嗱红牛，今年红牛大战，以往咧。咁多年嚟啊，系真系咁多年嚟，由我第一次去 TGS， 即系2007年啊，2006年、2007年咧，就一以来咧 ，TGS 都系 Monster 天下，连用 Monster 饮到 Monster 饮到我刮，饮到我顺晒，一饮四五罐，饮到我啲黐卵线咗线。今年突然间，Red Bull， 即系 Red Bull 其实呢几年嚟咧 ，Red Bull 系主打紧游戏啊，游戏玩家市场。咁今年佢终于。花大钱攻陷咗 TGS， 赶 Q 咗，咁 Monster 条气唔顺，揾啲人肉广告板就出面喺镬张车头度宣传。嗱， 应该就系依家就咁就 Red Bull 嘅赞助啦，就有饭盒供应。媒体日喺九套馆嗰个 corner 度咧，如果你攞记者证咧，系免费计饭食嘅。至于记者室咧，就有三有面包同埋糖面包啊、饭团同埋啲零食食。根据阿福田嘅讲法就系、是。啲三文治好难食，原来嗰嚿唔系猪扒，而系买系可可姐嘅炸薯饼嚟嘅，系、 哦、 啦、 嗯， 就好嗱咧饭就非常好食，两嚿饭团有就少少炸鸡，有腌菜、嗯，我第一日食咗三嚿饭、嗯、三份啊，六个饭团，两个三文治，第二咧啲饭团俾人抢晒啦，就两份饭团，三份三文治，咁、 嗯、 样咁我悭翻两餐，啲饮嗱。零食好多嗱，有零食咧，有朱古力啊、鲜贝啊啲其他嘢嘅。当然啦，有咖啡，有朱古力饮，即系食都食到饱晒。今年好豪爽啊！有嗱一大桶 Red Bull， 我饮平均饮三罐至四罐，唔使钱嘅嘢，我从来都唔拍戏同佢。咁大致就差唔多啦。咁就今年咧嗱，讲下最后讲下感想先啦。翻去我试下翻去头啦，即系logo 嗰度啦。 嗯， 讲下今年嘅感想先。T1 验嗰张图啦，嗱呢张图得啦嘅。嗱，讲下我今年感想。首先就系今年 game 系少嘅，旧年咧嘅 game 都唔多啊，今年仲少。因为首先今年最大嘅新机种即系Switch 2，佢任天堂唔摆档，咁嘅 game 已经少一截噶。咁第三方厂商亦未开发一次，除咗同任天堂亦步亦随跟得好贴嘅光荣系有啲细嘅 game 之外，其他厂都未开发一次。结果搞到今年 game 系少得好紧要，即系大 game 啊！ 而且仲要系讲紧事前已经其他地方已经睇过晒啦，你已经唔会系话你会场先公布新嘢。你见我今年我出嘅嗰啲有真系非常之少，即系因为我知道有啲 game 系都系喺 TGS 做公布嘅，但系我睇都唔想睇咯。唔系话佢好厌恶佢啊，真系唔知道有乜嘢好睇咯。 好冇睇啊！即系就系旧年嗱，仲有啊，旧年冇影相嘅，因为我觉得旧年影咗相，今年就唔影嘅就系、是、今年离机继续废物利用，将旧年嘅金鱼缸摆翻上嚟。即系旧年金鱼缸就系咩啊？一埲墙上面分两层，咁咧每隔几分钟咧就有啲 cosplay 拉出嚟喺度影啦，就喺度转嚟转去影下相，跟住又消失咗个咁嘅金鱼缸。嗯，所谓金鱼缸唔系指我金鱼街买金鱼缸，系指泰国泡泡肉嗰种金鱼缸。你知就知，唔知就算啦。 即系讲呢啲， 系真系，即系我谂啊，哇！你咪咁捻悭啊？又旧年已经摆喺嗰度当噶啦，废物嚟用都有限度啊嘛。仲系旧年仲有明朝啊，嗰啲咁嘅烂湿胶手游 game 啊，离机咩？即系今年系大连细作都少啊，即系冇乜特别，同埋今年声优嘅 event 好少，因为旧年仲有声优 event， 例如话明朝搵咗小清水阿美，咁冇喎，今年 cosplay 就好多啊，一睇最日本之cosplay 职业 cosplay 啦，五人众嘅Elaka 东云 Umi 呢只魔 A 条缘个 color 四五个嚟咗四个，仲有一个唔记得咗咩名啦。咁第五个应该嚟嘅，即系完全系 cosplay 天国咁滞，而声优 event 啊、偶像 event 又真系唔觉眼有，好冇吸引力。但系佢下年搞五日，因为下年佢搭住星期一嗰日红日啊，所以下年就四五六日一，就下年九月中嘅应该系。咁我心谂嘅啫，因为第四、第五日我都唔会去噶啦，好老实。 哦， 咁就好啲 咯。调翻转，你系媒体系去咗，所以啫咩啫？一般入场嘅话，你都识讲两日好逼啦。咁佢咪分散翻三日俾你睇多啲咯。即系你要睇翻一般入场噶嘛。佢多咗个日，应该系一般入场嗰日嚟噶嘛。 不过好嘅，其实咁样我觉得咧，佢好过香港嘅游戏展或者叫动漫展嘅，因为真系展嘅。佢买嘢其实唔多，跟住买都少啦。今年。即系唔计咗，而家成为国际红人嘅小岛秀夫，直情佢唔知即系都冇嚟啦。今年佢走咗外国，争都唔知咩影展，嚟都唔嚟啦。今年佢旧年都有嚟噶， 佢望住四围国，佢四围去做人肉宣传啊嘛。 咁人哋而家小岛大导演系国际巨星嚟啊嘛。区个 T 姐咁湿鸠耳，佢边度佢老人家边得闲嚟嘅啫。 好撚有骨咧，我係心諗，屌你真係，知知你都唔嚟啊！你講完大牌嚇， 但係佢都公布咗好 Q 多相關嘅嘢，咁即係佢有個佢自己嘅 event 噶，佢入邊又講到 佢有自己 event， 咁又講緊 Sony 而家係佢係 Sony 大紅人嚟噶嘛 ，Sony 叫 做咩？係啊，黐 Sony， 因為佢而家雖然話佢驚咗其他入派房出，但係佢黐 Sony 啊嘛。 唔止你 Xbox 嗰边都有出我唔记得边边打边边啦，已经佢今次同一时间Xbox 嗰边又有公布Sony 嗰边都有公布，一边系呢个 MGS 精神续作，又系玩翻个平时玩开嗰啲潜行嗰啲嘅嘢，同一只 系 恐怖游戏， 恭喜使用咯，恭喜使用之鬼啊嘛，继续搵佢中意明星啊，佢声优啊，去做佢游戏啊嘛。 因为佢之前应该系十周年纪念嗰、那个 event 入边公布咗好捻多嘢嘅，我哋新闻再提啦呢啲就好啦。 总之就咁啦，大致上今次差唔多啦。咁今次嘅冇嘢睇程度咧，即系如果我要俾分嘅话，一百分满分嘅话咧，今日俾60嘅啫，真系兼冇嘢睇。旧年仲好啲，旧年七成嘅，今年仲要少啲，更冇嘢睇。希望下年会多翻啲 game， 因为下年嘅话 Switch 已经会多咗啲 game 出嘅，今年真系冇 game 啊，大佬，尤其是。连佢 Sony 今年都冇嘢出啦，顶你个肺，剩紧到咁先有啲做机械人啦，今年机械人都冇啦，剩紧到黐线， 好啦， 好，咁今次就到此为止啦，咁就下次 TGS 就下年先算啦，咁睇下会希望冇咁闷啦，大佬，话希望唔会又打用咗啱打风，大佬浪费咗个人，如果唔打风嘅话咧，我本来咩星期四拍完之后星期五影多啲嘢嘅，结果其实影嘢少咗嘅，我应该仲可以影多少少嘢嘅可以，结果都系冇啦，唉。好，咁今日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拜。